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110集，光绪皇帝离开京城一天来，一直不想说话，心中在思念着他的珍妃，他一直在发呆，再加上一路之上看到的是国破山河，民不聊生，感到了亡国的悲凉，精神上所受到的刺激真不小，所以呢更是精神恍惚。今天夜里觉得白菜煮小米也颇有味道，填饱了肚子倒头便睡，现在被太监唤醒了，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意外。只见李莲英在旁边，光绪皇帝便问他，难道杨兵追来了吗？我们快逃吧。李莲英急忙跪倒在地说，启禀万岁爷，甘肃潘思、岑春轩率众前来迎驾，老佛爷请万岁爷过去召见岑春轩。光绪帝眼睛忽然一亮，转瞬间又恢复了漠然的神态，接着又不知是因为救星的来临而高兴，还是因为梦中见到珍妃而得意，竟然昂着头哈哈笑了两声，径直出门来见慈禧。岑春轩见到慈禧和光绪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只叫了声皇太后、皇上，便放声痛哭起来，这又引出了慈禧太后的几滴泪水。慈禧太后宽慰了他几句，说亏他还能想到皇上，是个忠臣，又命他一路的谨慎护驾，日后一旦回京城必有他的好处。一夜里折腾了几回都没有睡太久，天很快就亮了，岑春轩率军护着圣驾，带着受伤的李莲英一直前进着，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榆林堡，此时距离怀来县已经很近了。怀来由于地理位置重要，本来设有两个驿站，并且有驿马，而且粮草非常充足，但是由于此地全民的猖獗，弄得不仅没有粮草，连可用的兵卒也变成了游兵散勇。怀来县令被这些全民，也就是义和团的成员弄得疲惫不堪，又是无可奈何，连自己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就在皇帝夜宿这个破庙中的这天夜里，也就是驾车来到怀来的前一天夜里， 由于苦闷，吴县令吴勇以酒解心中之愁，多喝了几杯，便在昏迷中朦胧睡去了。就在他睡得正香的时候，被家人推醒了。吴县令很是生气，开口便骂道： 老不死的义和团不叫我安生，你老东西也不想让我多睡一会儿吗？半夜三更扰你爷爷好梦，真是该打。 吴县令本是知书达理之人，而不曾想他烦恼到如此地步。 老爷，老爷，您看这个。 说着，老家人呐、递过来一个小纸条，这个纸条吴勇不看则已，一看竟然目瞪口呆，把指责老家人的话硬是给咽了回去。只见那纸条上写道：皇太后皇上率众驾至岔道，不日便至怀来，盼惜汝之力所及以迎之。意思就是说呀，皇太后和皇上等人马上就要来到怀来了，希望吴县令马上有所准备迎接。吴勇认出自己是出自于秦奎良之手，刚刚得到的消息不亚于晴天炸雷。这是吴县令呆若木鸡。此时啊，正恰巧他的嫂子经过他的房门，见此情景，连喊了他好几声，吴勇才如梦初醒。原来这吴勇的老家呀，本来是在湖南，自小失去双亲，由他的寡嫂抚养成人。光绪十三年进京，经过郭松涛的推荐，认识了户部侍郎曾纪泽，深得曾纪泽的赏识，曾纪泽把他的次女许配给他，而至此呢，与之成为翁婿的关系。曾小姐非常了解吴勇，过门以后啊，对他的嫂子极其的尊敬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曾小姐结婚三年竟然病死家中，在弥留之际，曾小姐嘱咐她的丈夫要善待长嫂，于是吴勇便把长嫂接到怀来，而且对她就像母亲一般。今天他的嫂子看到吴勇在房中发呆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急忙唤醒他。吴勇醒来，想以假话来搪塞过去，但是转念一想，隐瞒在此时也是毫无用处，便照直说了。他的嫂子听完心是一惊，然后急切地说： 圣驾极致，你身为十路之官，还不赶快准备物品及早迎驾，在这里发什么呆呀？ 这句话提醒了吴县令，吴县令便紧急召集幕僚门客商量对策。这帮幕僚平日里没有事情，只会在一起吟诗论道，到真正需要他们出主意的时候，却是个个君子三缄其口，没有一个吭声的。这把吴县令急得张口大骂： 你们这些饭桶，吃饭时就会说饭食不好，到用你们的时候，一个个都像哑巴一样。 还是没有一个人发话，吴县令就每一个的数落他们。这时候就听一个声音说： 老爷，老奴倒有个主意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 吴勇一看老家人跪在地上低着头等着他的指示，吴勇说着： 你能有什么主意说，别跪着，快起来，起来说呀。 老人家站起来说： 老爷，圣驾明天要到我们这里，准备接驾，绝对不能再耽搁。皇太后和皇上一路奔波，需要我们准备的只有两件事啊。 哦，哪两件？ 一件是吃，而另一件是住啊。 这个谁人不知，老东西，别卖关子，快讲。 哎，老爷，按照惯例，如有大差到淮来，需要到榆林堡迎候接待，如今是皇太后和皇上来了，更应该及早派人到榆林堡为皇太后和皇上准备行宫，准备膳食。虽然说我们这里经常遭受骚扰，但还没有穷到一贫如洗、山穷水尽的地步。我想皇上他们一路逃过来，一定是旅途劳顿，风餐露宿，连一顿饱饭也没吃过，连一次安宁觉也没睡过，可以说是人困马乏呀。现在我们只要尽我们最大努力把他们吃住安顿好，也就算尽了臣子之心。在落难之际，皇太后和皇上也不会太讲究。老爷，您的意思呢？ 好，说得入情入理。那你说说，我们具体该怎么办？ 淮南县城中有名的厨师就那么四五个人，老爷，可派他们带着炊具，再领兵俑押送各种食物来到榆林堡等待。这些都需要连夜去办，要是明天可就来不及了。淮来虽然穷，我想猪肉还是能够找到的。其次，老爷可派人连夜到榆林堡找几家罗马店收拾收拾，就当作是行宫。如果这些事情今天夜里就能办妥，明天清早老爷前往榆林堡迎驾，好好迎接皇家，也算是个与朝廷患难与共。老爷，您也就是朝廷的功臣忠臣啊。 好，太好了，好你个李富贵啊，跟随本大人这么多年，真是没有白跟，变得越来越有出息了，想事难得这么周全啊，说起来更是头头是道。当圣驾走了，我一定要大大的奖赏你。 哎，老爷，这多亏得老爷往日教导，而这些也都是从老爷那里学来的，而且这些主意也不全是小人想出来，大部分还是长夫人想出来的。以小人之见，老爷现在就需要马上行动，因为榆林堡被全民土匪打劫的几乎是一座空城，迎驾所需的一切物品都必须从我们县城运送过去，这项任务可不轻，而且耽搁不得。 吴勇听到这些话，想到嫂子这样关心自己，心底里啊，对嫂子的敬佩之情涌上心头，不由得心里一热，眼泪夺眶而出， 硬是没有忍住，吧嗒吧嗒的掉到地上。 他一小声感叹了一句：“哎，难为嫂嫂了。”然后便开始紧张的安排。这样，从淮南县城到榆林堡，以及两地间的官道都忙活起来。第二天，圣驾自岔道启程，向榆林堡前进。然而天公不作美，又下起了细雨，而且下得极密，铺天盖地地洒落下来。此时，在从怀来城到榆林堡的官道上，一匹黑马驮着一位身穿紫斗篷的官员打扮的人，顶着风，冒着雨，艰难地朝着榆林堡走来。 马背上的官员似乎非常激动，非常急切，一手紧抓着马鞍，另一只手挥动着马鞭，不停地在马的屁股上抽打着。而这时候，在前方很远的地方，隐隐约约来了一些人马，在雨中行走也是那么艰难。慢慢的，这群人马还有一些轿子就来到了面前。此时，一个精瘦的太监模样的人朝着吴勇看了看，然后问道：来的可是怀来县令？ 正是。 吴勇向太监点了点头，又拱了拱手。这时候，轿子里的人可能听到了他们对话，掀开了轿帘问道： 可是怀来县令吴大人？ 正是小人，赵大人一路随驾辛苦。 说着就要下马行礼，军机大臣赵书翘连忙阻止说： 怀来县令，我来问你，盛家马上就到榆林堡行宫和膳食，是否准备齐全？ 回大人，本地屡次遭到全民的骚扰，非常贫苦，小人是昨天夜里方知圣驾即将到来，所以准备仓促，有不到之处还望赵大人多多关照。至于行宫膳食，下官已经派人速办。 皇太后、皇上离京两天，途中既没有住的地方，又没有饭食，全凭各处随意供奉，但是与宫中的御膳有着天壤之别，这一路过来真是苦不堪言啊，像太后皇上这样的近身如何吃得消，现在好不容易来到怀来，还望吴大人悉心迎接，吃得住的简陋点无所谓，只要能让圣上好好的吃顿安宁饭，安安静静的歇歇就行了。哦，对了，圣驾就在后面，快去接驾。吴勇也不耽搁，辞别了赵军机，打马向前奔去。不一会儿，就来到了榆林堡。这时候，雨也停住了，而天却依旧阴沉沉的，像要掉下来。由于战乱匪乱，榆林堡的居民都逃光了。这里啊，只有昨天夜里从怀来赶来的为接驾准备的人们。他们从昨天夜里直到天亮都没有停歇，赶到天亮总算准备的差不多了。吴勇一到榆林堡就四处查看，看他的下属对他安排的工作完成的如何。厨师们的工作使他很满意。至于行宫，榆林堡原来倒有好几家罗马店，但是人全逃走了，店中的器物也是所剩无几，而且啊，大多是肢体残缺者。这几个店中，吉祥店的条件最好，不但宽敞而且雅致。吴县令就让兵勇到别的店里寻找桌椅板凳，布置了一番，算是有了一点住处的样子，但是总觉得缺点什么。于是又到各处寻找墙壁上的贴画对联，然后拿来贴上，觉得心里踏实了很多。刚刚准备停当，就听外面街上有人喊道： 来了来了，皇上来了。 怀来县令跨出店门向街头一看，看到大街上一群人马正向这边走来，远方似乎有浩浩荡荡的队伍在行动。吴县令的心里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紧张和兴奋。这时候一个人骑着马来到他面前，吴勇这才认出骑马的人正是他的京中老相识宋五爷， 便叫了声五爷跪下去了。五爷下了马扶起他，问道： 宇川啊，赵军机到前面探看，你可曾遇见？ 宇川，这是吴勇的字。由于他俩老相识了，所以宋五爷直接称呼吴勇为宇川。 回王爷，微臣已经见过赵俊杰了。 嗯，行宫准备的如何呀？在什么地方？ 时间仓促，只能以此殿暂时为行宫了，里面已经收拾好。 很好，大家马上就到。皇太后坐的是延庆州送的四台轿子，走在前面，后面的是四辆驼轿。 这第一圣里面是万岁爷和伦贝子，第二圣里面是皇后，第三圣里面是大阿哥，第四圣里面是总管李莲英。他受伤了，你快去接驾。 这里面所说的第一圣、第二圣、第三圣的圣，指的是兵车，四马一车为一圣。 吴勇连忙回应说：承五爷关照。 记着，待会儿接驾，等太后的轿子和皇上的车子进了殿门，就可以站起来了。 是。 长长的队伍过来了，前面是几十位禁卫军骑着骏马飞奔而来。到了吉祥殿门口，为首的禁卫军望了望吴勇，高呼一声：皇太后皇上驾到。吴勇不由自主地弹了弹朝服，正了正衣冠，随即对自己手下的兵勇摆了摆手。那帮兵勇懂事的跑到禁卫军行列的后面，排成一排肃立着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

从身边小事做起。 北京时间22点整。